还要把这娘仨给杀了， 你最后包公给他砸了。 是啊，哎，你放心吧，我拿出包公砸陈世美的劲头来，待会儿就把你砸了。 行了，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个 怎么了？ 受不了，这道德法庭不能用刑，只能道德的规劝，舆论谴责。 行，这我行。 行啊， 你这边来， 神神， 哎对， 好、啊， 各位。现在我就是那厅长了。 行， 厅长有点意思，没想到我当厅长了。 我这厅长怎么嬉皮笑脸呢？怎么回事？严肃，这不行，您严肃点。坐。 对，当厅长没有这样的，得拿起厅长派头来。对， 我们这厅长气儿催的，你看见没有？端架子不行啊，咱随随便便。 好啊，你站好了。你叫陈世美啊？ 谁陈世美啊？你 哎呦，我把闸门暗想起来了， 我姓常。 哦啊，你叫常世美啊？ 这定见这世美受得了受不了？ 就是他吧， 常宝霆。 不，就是他吧。你多大岁数了？ 34岁。 胡说，谁不让你五十多了？你说 这不假的吗？你怎么回事？你 哎呦，这假的 怎么出来了？回去。什么毛病？你这 你多大岁数了？ 34岁。 为什么要离婚呢？ 感情破裂。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？ 14年。 14年能裂得了吗？ 我们的婚姻基础不好。 哦，你谈谈你们结合的过程。 在1968年，我下放到农村，我感到非常孤立。他就看上了我这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他认为有利可图，对我假献殷勤，骗取了我的爱情，于是我就成了他的童养夫。 哦，童养夫啊，这什么词儿呢？这是 我们结婚以后，他对我是百般的虐待，他舍不得给我吃，舍不得给我喝。最可气，他养了几只母鸡，他像对待产妇那样的对待我，天天让我吃鸡蛋。哦， 吃鸡蛋呢， 我怎么能忍受啊？ 这还不能忍受呢？有这样的产妇我还乐意当呢。咱那时候你怎么不提出离婚呢？ 哎呀，那个时候不能，我也不敢这么想啊。 那么现在怎么又提出来了？ 后来党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，我回到了原单位，我又晋升了工程师。 哦，你升了工程师就看不上他了，对不对？哼，你就是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呀。我看见你这种人就可气，朕乃七杀五淫王朝马汉开业大。 站起！什么厅长这个？啊！ 我又把闸门爱想起来了。 不行啊，戏您这当不了厅长这个啊。 不是，我看见这种人就想把他砸了。 嗯，看起来今儿我悬了，我告诉你吧。 好，你还接着说。 后来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兴趣距离呢是越来越大，使我苦恼的甭说探过伦巴，他连三步四步都不会跳，他已经赶不上时代飞速的发展，他只能做封建时代的贤妻良母，他不能做80年代的温柔情人。厅长，不是我呀，而是社会就要抛弃他。你想，我跟他一起生活是我多么苦恼啊。哦， 我得要死啊。 胡说， 满嘴的跑火车，什么三步四步，蹦擦擦蹦擦擦，那有什么用？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 了，要命了，日本厅长，看见没有？ 不会跳三步四步，这也不是离婚的理由啊。 哎呀，更恶毒的是他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对我进行无法忍受的精神折磨。 什